咁哇，系哇， 突然间嚟， 好惊好 惊，哇！突然间入咗嚟， 系各位观众好， 系啦， 阿迪 系 老表咯， 我介绍下自己 先人，系啦，唉，今晚我哋怀下旧先， 系啊，要 因为啱啱过咗个圣诞， 无所不谈， 系啦，哇，即系一。依家个圣诞咧，同我哋细个咧，真系争天共地。 唉，冇气氛， 系嘛？ 冇气氛。 喂，以前啊，圣诞啊，你穷极都会，屌一人一人腌啲鸡翼去烧下啩，系嘛？搵啲袖子黐条钢管开个 party 啦。依家点唔 开 party 多，烧嘢食反而唔系咁流行。啊、以前我细路仔就唔中意， 唔系因为好麻烦你搵。 系啊，巴路又成大佬， 冇钱都行去尖东睇下灯饰啦。 冇错啦，系要出去逼下嘅， 兜两圈唔使钱 噶、 啊。 基本上系要出去逼下嘅。 喺边度约喺边度等先？ 五支旗杆又有啦， 唔系叫五支旗杆嘅， 新世界个旋转门啦嗰阵， 系啊，嗰、那个新世界个旋转门咪最早期去三长两短先，嗰五支旗杆系三支长两支短嘅嘛，即系三长两短嘅。 通常噏就五支旗杆，我哋冇个股头就系睇长定短嘅。 埋通常第一站就喺海港城。 啊、 海港城嗰、那、一个 海港城好厚噶啦， 海边一路行到过去 系啦、啊、 尖东，嗯、跟住行条桥过去入翻去尖东半岛中心。 唔系最早系尖东，尖东先有灯饰嘅啫。 尖东 先有灯饰嘅， 尖东好厚噶咯。 唔系净系尖东有，点解咧？系嗰阵时尖东啱啱形成咗嗰个商业大厦群咧。咁佢冇人去到嗰度喎，咁佢要搞啲嘢呢去吸引人去行呢，先要搞灯饰先嘅。 唔係最早期唔係尖东，最第一间有个写字楼有做灯饰嘅，嗰个星光行，因为佢租唔到俾人。咁呢諗条桥出嚟，咁呢就买广告又贵又成，佢啲整啲灯饰啦。后咪呢佢你咁贵咁鬼正嗰个效果好喎。咁咪个个都争住学佢囉。 哦， 系啊，星光行最早嘅， 但系嗰阵时英国佬政府玩紧啊，放映东啊嘛， 咪层楼就放映东， 佢又唔俾电，又唔俾电话入，咁你正做完灯饰，如果有宣传都冇用噶，你 嗰时唔系放映东噶， 已经卖了 卖咗噶啦，你冇电话点做写字楼啫？ 冇电冇电话啊，接 上冇系啊，冇电冇电话啊， 冇电话你都死啦。系咪 坐中间受 个个有只白鸽咧？飞鸽传书， 所以咪租唔出卖唔出咯。嗰阵时星光行， 以前英国佬玩佢嘛， 系啊， 系啊，咪放东都几过瘾噶。你老板你个香港会唔俾入去？佢整个中华游乐会唔俾你鬼佬入。屌你，香港会唔准就话。 但系坑下低嗰、那个 系啊，佢噶嘛。 哦，咁真系唔知道。 我都有以前有抌波乸玩噶嘛，即系 系啊系啊，我知道有抌波乸。 系啊，佢噶嘛。 而家唔知道有冇啦，会所多咯， 系啊， 食饭多咯，我就知 道、啊。好嗱，我哋先俾啲怀怀旧先，俾啲以前圣诞啊嗰啲灯饰相咩？依家咧就甚少噶啦。哇，呢张 报纸嚟嘅啫， 呢条利敦道啊，哇，60年啦呢、這个啊。你睇下嗰啲巴士，妖你仲要人仲买飞嘅喎， 红翻头依家。 你睇下啲的士啊，唔系啊，啲的士啊，仲系 我讲啲巴士系红翻头啊。 系啊，红翻头，唔系红翻头系香港喎、 啊。呢度唔系香港， 唔系呢度弥敦道嚟噶，香港 香港岛，你意思 唔系港咩中巴同埋九巴未必同噶啲巴士。 但系呢啲叫铁板烧， 系啦、啊，中巴你记唔记得嗰啲丝绒 seat 位嚟噶嘛？以前热到扑街噶嘛。九巴用藤噶嘛？ 唔系、哦，丝绒座位好近期噶咯。 唔系，早期 几年噶咯。 早期啲中巴都系噶，热到生热痱噶都。 系啊，记错咗啊，先人嚟。 唔系，有啲系噶都。你个佢个红翻头就系嗰个入水嗰个啊嘛。 系啊系啊， 系啊个红翻 头、啊、白色噶嘛。 入水啊！哇，你睇啲的士仲未统一噶。仲有咩金边啊嗰啲咁嘅的士啊，唔系统一噶。 60年代 有白牌噶嗰阵啊， 系啊，啲白牌佬揸车喎，诶，翻嚟先，白牌佬揸车有个特色噶， 有咩特色？ 佢永远都系枕住一只手喺个枪，跟住咧打侧个身咁样揸。 其实我依家都系咁噶。 佢话可以多啲死角位啊，睇有啲死角位都睇到嘛。即系其实我就觉得 你有牌啦，系嘛？点会有呢咁嘅效果多余嘅啫？ 系佢好早中意侧起个身嚟揸嘅， 你一睇就知佢系揸白牌噶啦。 坐姿唔好啫，呢个关事。 好，咁我哋又再去睇下先。嗱，六零年代啊，搵啲写人就字，哦，呢、這个再新啲噶啦。 都是布置的未是灯饰来 的。有啦，有波、 啊、波圣诞， 有波圣诞树啦。 不是烟花来的。 啊不是那时候哪有那么易放烟花大佬。好再去。啊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狮子银行。 是啦狮子银行。喂我觉得这个狮子银行靓过现在那个 ,70 年啦这个。好再去。哎。圣江行啊，嗱佢做呢啲嘅带头，你谂下嗰个广告效应几好，系嘛？ 嗯， 人哋净系得你有、啊，系咪先？ 但系你睇下，嗱啱啱先人讲完租唔出啊，真系得几眼灯着。 系啊，你睇下，得几眼灯嘅啫。好，再去。哇，呢、這个咧已经去到八五年啦。啊。跟住，咦？呢度系边度啊？喂，呢度系咪？ 咪尖东咯？ 唔系啊，呢度 新世界大厦啦，你睇到佢嗰个菱角位 有新世界噶咯？ 你搵唔搵到圣诞老人嗰幅啊？ 啊，琴墙嗰幅冇啦，嗰幅好近噶啦。好，再去，诶、哎，你哋做嘅呢啲系你哋做嘅嘢嚟噶，吓、啊？呢啲 传销啊！ 幸运大抽奖啊！ 系啦，幸运大抽奖。 即系点？ 新港中心 系啦，新港中心，咦？新港中心好后期嘅， 好后期啦， 后期啦，人哋影黑白啫嘛， 系咯， 即系 Apollo 18嗰阵啊， 系啦， 对面系 Canton， 系啦， 落地炉。 系啦 ，Canton 好玩啊！ 对面系 Canton 咩？对 Canton 两层噶嘛， 唔系 Hot Course，Hot Course 唔系 ，Hot Course 后期噶啦，直头喺酒店入边噶嘛 ，Canton 落地楼， 佢少去 disco， 系咯， 我哋嗰阵时系真系灿烂啦嗰阵 ，Future 有冇落过你？ 有，唔系我中意去河东嘅以前， 哇！ 嗱呢啲系灯饰啊，系嘛？哇， 几靓啊！ 系咯，再去。 是成等大依家求其一幅墙嘅。 成座大厦。 即 係。再嚟。嗱呢、這个正。 金飞色比啊呢啲真係学词语啊学词汇啊。 呢、這个尖东啦呢度。 海旁囉、 啊。係啦。 成辣啦、啊。 喂囉。哎返一返嚟先。哎怀缅。怀缅下啲灯饰先，屌以前喂，即系你窿极有几毫子搭，有一个几毫搭巴士出去都行一晚噶啦， 系啊， 系咪先？ 系啊， 屌依家真系都冇兴趣出街。 唔系最犀利嗰阵时，应该系八几年嗰阵时咯，地铁开通嗰阵时， 系 个个都走去尖东，个个走去尖东， 最旺盛系八几年， 佢同埋个通顶 冇得倾， 系啊， 冇得倾， 佢通顶嘛， 系啦， 系啊， 有通顶啦，只要交通工具有通顶啊，争好远啦， 加埋嗰个年代有大富豪啊， 系啦，去睇灯饰， 系就话就话睇灯饰啦，系嘛， 唔系以前大富豪真系好旺噶， 系 旺到你内嚼咗个果盘翻上嚟。唔使俾钱噶，你冇台啊嘛！ 喂，大富豪哋后巷先恐怖啊！嗰啲 XO 嗰啲樽都多到咧。 屌，嗰阵时你喺尖东行街，你见人哋一笃笃呕出嚟嗰啲嘢，唔系鱼翅啊，鲍鱼碎嚟噶。咪屌你个咁忍啊，大佬！ 系咪八几年大富豪开，即系香港啲日式夜总会好旺嘅时候咧，法国佬系嚟过香港考察嘅。 系佢哋都吓咗一跳啊！ 唔系佢哋老尾，你个香港有几大啊？扑街最大嘅买得最多板地喎！屌嚟到睇啊，扑街你都唔系饮嘅，你咩劈嘅攞嚟？ 冇错， 啲鬼佬嗰啲轩尼斯 XO 即系饮两啖就摆翻个柜，咁摆几耐先饮？下次再饮。 系啊，佢仲要有一杯咖啡喺隔篱噶嘛？ 咩都咕一声。 佢系饮两劈咁样，饮完之后搵个咖啡朗口， 咪咯， 冇俾老婆闹又饮个酒咁样。 屌揸住咕咁啊饮乜？咁人饮乜杯唔怪之咁夸张， 即系等于而家大陆人饮红酒一样啫嘛。 系啊， 佢哋沟出起嘅以前，而家叻咗啦，识得净饮。 系啊，唔系佢哋嗰个当红酒系攞嚟沟酒嘅啫嘛。 以前系，而家佢知道啲嘢贵啊嘛，系嘛？ 系 咪又攞嚟沟啊？ 而家识饮好多啊！我契妹做红酒噶嘛，好贵噶啲红酒。 而家佢哋系威士忌沟绿茶，沟乜嘢咁啫？ 唔系呢个香港都流行嘅，你沟绿茶啊，沟蜂蜜水啊，咁先道道女噶嘛？ 系， 喂，明唔明啊？ 讲道女啊，最劲就系。呢个咩啦 ？Rex Cafe 个 Rex Cafe 系啊， 嗰杯 Casablanca 咧就唔知 个名又靓， 系啦，佢系用咩咧？佢应该系用苹果汁啦，有 Vodka 嘅，唔知 Vodka 定 Vodka， 应该 Vodka 用 Tequila 系激啲嘅啲味， 系啦，我 Vodka 会嚟得慢啲，饮 Tequila 嘅， 但系饮两三杯你开始咧就已经周身庆嘅， 系啦，嗰支又醉咗唔知咩事，好好饮噶，好 倒冰茶嗰 个，即系甜马天尼啊嘛 ，Sweet Martini。一样咁好饮噶， 系 好易入口噶，咪但系饮下饮下醉啊嘛，好快。 系啦，喂，讲翻讲翻，喂，不如讲再细啲啦，窿丁嘅时代先啦，即系再细啲，即系识得出去行下街。你哋 其实到依家都系咁窿丁， 唔系咁你而家自己揾到你自己使到窿丁啫。嗰阵时系真系冇钱噶嘛，屋企唔会俾钱你蒲。 冇错冇错冇错， 系咪先？咁你啲有啲咩？ 嗰个就系你要平时咧喺九月份开始你要剩钱啦，咁剩到去十二月咧。十二月尾咧，你就要使一笔钱，因为你唔系净系使一次，跟住就一月一号噶啦嘛。其实系不断咁使嘅嗰几日。 其实嗰日都啱嘅一月号，但真系 你 系 擘大眼戆居居，唔见几千人嗰啲嘢嘅。 咪咯，真系元旦啲钱冇晒。 系啊， 但系同埋我以前真系穷风流饿快活嘅，即系唔开心嘅。 唔系，因为有希望嘛。 嗯， 即系我使晒唔紧要，冇问题。我 而家都有希望，不过希 我揾得翻。依家啲人只难揾好多，大佬。 而家都 可以捞两份， 冇错。 依然可以捞两份，有时间你射，佢唔敢炒你唔够人。 系， 而家唔同啊嘛。 而家都系有希望。 而家你 O T， 你讲声唔 O T 都可以唔使做啦，毕业啦，你可以。 不过个希字唔系咁高音，咪向下啦，低四个音啊，而家系有希望噶得。 而家啲工时几长啊，大佬。 唔系喎，嗱你我哋僆仔咧就咪去做衫裤先，嗰阵时冇得， 嗰农历年先做衫裤，农历 圣诞都做噶啦，大佬。 圣诞系走去以前嘅 Ice Fire， 唔系 Ice Fire， 哇， 大佬你啲离地啊，你 Ice Fire 几贵啊？ 唔系 Ice Fire 唔系好贵啫， 唔系好贵， 因为佢以前系日本进口嘢嚟噶嘛 ，Ice Fire。 啊，咁我 但系依家就挂日本进口招牌。咁我着啲嘢大陆嘢嚟噶嘛？ 我着富鲁茨牛仔裤添，喂唔系啊 ，Ice Fire， 我哋僆仔啦，我哋僆仔做噶咋？嗰阵时喇叭裤冇得买，边有咁阔嘅喇叭噶？屌条腰都未有廿八寸，嗰度裤脚都超过廿八寸。 唔系嗰个打扮咧，因为八十年代系吹日本风，所以咧 Ice Fire 就系 我 个买嘢嘅、 啊、你。八十年代兴 baggy 啦嘛，我系之前啊嘛， 唔系，因为个个都系好似 翻版一样，都个咗出街。 系啊，嗰阵时又兴 march 啦，跟住就兴 checkers 啦，嗰啲嗰啲咁嘅打扮。 唔系嗰阵时系个人咩嘅靓啲嘅 fancy 啲嘅，冇再早期嗰啲咧，喇叭裤嗰啲，屌又扣头嗰几粒纽又唔扣啊，件衫咧。大力啲唞气啊，弹啲扭出嚟。 嗰啲七十年代嗰啲， 七十年代 七十年代， 即系要长毛啊，许冠杰嗰啲， 松高鞋啊，嗰啲 系啊， 喇叭裤嗰啲， 喇叭裤松高鞋， 好难顶。 屌嗰阵时边度使买擦纸胶噶？对鞋烂咗，有排你擦啦。 嗱，唔系好奇怪嗱，七十年代啊，松高鞋，喇叭裤啦，我阿哥嗰啲年代都睇嘴着，但系捧咗身八十年代窄脚裤喎。 系啊，得翻十几寸裤脚， 咪咯， 系啊， 窄脚裤突然间就变咗。 但系窄脚裤嗱，即系佢又咁嘅。七零年代嗰阵时系叫油脂嘅， 系啊。 跟住咧去到八十叫曱甴嘅，曱甴系 fans 好多嘅，就着三件头西装啊，又着啲窄窄嗰啲裤啊，啲女仔但打扮得系完全系两个朝代潮流嚟嘅，即系。Grace 嗰次系烂达达噶嘛，个个着牛仔裤啊、鸡翼袖啊，冻都屌唔冇纹身咧，真系只印水纸啊，整翻个嗰啲咧，着到牛仔裤啊，反裤脚，扮晒 Sim Skin 嗰啲咁啊。 以前纹身系好窄嘅，会俾差老豆啊。 系 唔同而家， 喂真系咁噶喎！ 而家好人好者都真系纹身。 喂 ，PTU 真系咁噶喎！ 系啊， 刘德华 名冇啊， 阿边个啊？咩啊？黄啊咩咩华话？ 佢做 PT 嗰个叫咩华嘛？ 任达华， 任达华真系咁噶。你老尾你有本事捽甩佢咧，我唔打你。咁噶喎， 我哋咪帮你捽咯。 啲差佬系咁噶，我哋僆仔咧学过最憎纹身佬噶嘛。你有本事捽甩佢啊？捽甩佢我唔打你。咁你咪捽唔甩噶嘛？大佬以前啲纹身， 边有捽得甩啫？佢嗰啲 贴，我搵个藉口打你啫嘛。 系，因为嗰啲吹波胶咧，擦舐舐啲水黐耐嗰啲啊，嗰啲啊捽 甩。嗱，我哋而家今即系新年新一年咧，有新嘅 作风 作风。我哋分我哋十五分钟一节嘅， 系 啊。咁我哋而家去讲， 首先停停先， 嗯， 等翻嚟见。